锵锵三人行， 马博士啊，文道兄，咱们今天三个这个老男人啊，研究一下张柏芝的肚子啊。尽管啊，听说呀，谢霆锋同志有一句语录，叫“我的人生关你屁事儿”。 对， 但是我认为张柏芝不能这么想，他必须意识到啊，她是一个伟大的女性。她这个 什么意思？ 就是张柏芝肚子这点事儿， 生了救世主。 我觉得张柏芝她必须意识到，她这个什么肩负着或者说肚怀着全港人民，甚至是祖国人民的殷切期待。好家伙，这还就她这肚子这点事儿，我跟你说，你说这个，我想起曾经有个段子。说这个北京地铁里头啊，特别挤嘛，俩男人说那太挤了，那个我老婆都给挤流产了。那人说这算什么，我老婆都挤怀孕了。我觉得张柏芝啊，她不是给这个谢霆锋弄怀孕的，她是给这个八卦给扒怀孕的。没有生了一个就开始猜你下一个，然后没怀的时候说，哎呦，看着有三个月了啊，然后人家声明还没怀呢，哎呀，赶快呀，着急，终于怀上了，现在在医院生。好家伙，我应该给他的孩子，他们叫起名字叫什么 Quintus 是吧？ 对， 我觉得我给他孩子起外号绝对香港之子。过去咱们这个邓小平同志也就叫什么大地之子什么的。我觉得从这个爆棚的程度，在我印象中就俩香港之子。现在一个是张柏芝新生这孩儿，对上一个是李泽楷那个子， 对 吧？所以全港人关注的程度，那才是香港之子。 那假如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角度成立的话，哈，这个媒体的确把男人都快逼成怀孕了，哈。因为我们这个继续绝对不是笑话，因为这种情况啊，不仅是发生在张柏芝身上，哈，所有的大小明星，我记得前一阵子香港还有个娱乐界有一个五六十岁的已经退下来的女明星，大家还是追着她，还是 她也怀孕了， 还没有，大家在猜她有没有怀孕。 最高年龄现在世界纪录70几岁老女人能生孩子的， 一直盯着她的肚皮，只不过因为稍微说有人拍到她肚皮稍微 微风 啊，微风，为什么微风呢？那天他们那一群人去拍她从一家大的餐厅走出来，当然吃得饱饱的嘛，然后狗仔队也拍到， 吃出像怀孕的肚子来啊， 就是没有像怀孕，就是稍微微嘛，微风嘛，怀孕就是大风了嘛。 那到北京话讲就是吃的翻旗儿了，你知道吗？这北京话给生动，说人吃的太撑了，翻旗儿，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就肚脐都翻出来 了，翅翻出来了。怀孕不也是翻旗儿吗？肯定。 可是我始终不明白这事儿，真的有那么多人关心吗？我怎么一点都 出动警察了？张柏芝的家里、医院的那个养和医院门口，那个长枪短炮的。 他，我直到他生出来，有一天在报刊看到就是他那个孩子的照片，我说哦，原来生了个儿子。 你包括内地的这个网络那些娱乐新闻，超过所有别的什么大事儿、大片儿，比什么大片儿都大。 说真的，我真的觉得霆锋说的这关我们屁事啊。 不关我们， 这真是不关我们屁事啊！ 但是这是为什么 生孩子？天哪！ 不是，我跟你讲，文道，你这个让我想起啊，最近我看这个，据说是许志远写的一篇文章，叫《庸众的胜利》。老实讲，我看完这篇文章，我对这人油然而生敬意，因为我觉得不管怎么考虑，写这么一篇文章啊，很不容易啊。 但是什么？ 就说我就说这个庸众，庸众这个词儿啊，我觉得不是贬义词。我觉得是个中性词，这是很正常。这个社会从来都是绝大部分人都是这个庸众，我也是一个庸众啊。你这个你看庸众啊，他也不是说他就是见的少，知的少，一点事儿哪有他大惊小怪，对吗？而且他容易受诱惑，而且你看这个所谓这个庸，也就是平庸的民众，就我等啊。其实你说哎。庸众社会还算是个正常社会吧。你像当年毛主席，不是吗？毛主席他看不惯庸众嘛，他就说六亿神州尽舜尧嘛。其实你想想，要真的是全体中国人都是尧舜禹，满街跑雷锋，那也很恐怖， 那是最恐怖的年代。 对啊，所以说现在反倒这个庸众你别看不顺眼，他就这样。你比如说民意调查，有个网民意调查，这个庸众就是这个心理啊，就是说你想不想看明星生孩子，关心他孩子长什么样，你让你调查，没有人说感兴趣的，都说不想看不想看，可是呢登出来收视率就是高啊， 大家 都会看啊， 都掏钱去买。 对，这让我想起来啊，就我以前做电台的时候，我们行里面都知道一个行规一个习惯， 就是通常是这样，我们要设计节目，电台电视台也好，香港的电台电视台要设计节目，要安排一个节目在某个时段啊， 嗯， 有时候会做一些观众的意见调查， 嗯， 那么这些调查呢很有意思，比如说你每次去问观众你最想看到的节目是什么节目啊，他们回答都是我最想看到就是资讯类的，嗯，新闻类的节目，嗯，但你如果真信你就完蛋， 没错， 没错，每个人在做这种调查的时候都在说谎， 对，而且用调查绝对调查不出来，有一个理由，为什么呢？他也不是说谎，他自己都不知道那个心理的感觉，他说知道了隐约会把他压抑下来，不敢承认，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说文道说回说那句话哈，干我屁事哈，其实我觉得是干我们事的，为什么呢？有一个说法说我们喜欢看八卦新闻啊，尤其是丑闻啊，是为了把自己的生命跟人家的生活来一个比较啊，来觉得说看你活得那么窝囊，或者说看你哎被人家踢爆了这个那个，或者说被人家造谣了这个那个哈，在看到你受苦委屈出糗的同时哈，我要感觉到我的生活才是正常的，我是安全的。所以说换言之，当我看到你的八卦，看到你的丑闻的时候，我感受到安全感，我隐约觉得啊，幸好是你不是我， 那不是幸灾乐祸吗？ 就是啊，所以大家不敢面对这种情况。 看张柏芝生孩子，那想起自个儿没这个窝呢，自个儿生孩子呢，怎么没生出来呢？ 哎，像我看，假如你这样说的话，我看我要非常有幸福感。为什么？ 为什么？ 你看谢霆锋，经过两年前，一眨眼是两年还是三年前的事情哈，对不对？拍照事件、 哦、那个 照片事件，对。那个我个人觉得说谢霆锋啊，那个多么大的气度哈、啊、这不像有些中国男人或者说全世界什么地方的男人一拍桌子拿个刀就过去砍哈、啊、你结果做这种事看我丢脸啊，不晓得怎么办。但我觉得这种气度好，我就感觉很幸福。你看人家不会因为你们媒体这样弄哈、啊、这样然后就分散了，而且活得好好的，而且越来越快乐，我觉得非常好。 但是你说你比如说文道，你说你不看、 嗯、 我就发现人呐、啊、有这种心。所以他们讲一句话呀、啊、就是讲到这种八卦丑闻、嗯、就是说严肃的人就讲公众利益不等于公众兴趣、 嗯、 你不要老拿什么公众想知道来做借口，因为你过什么公众兴趣，我这个脱光了给你们在这儿看一个，公众也有兴趣，但那不是公众利益，对吗？ 嗯。 所以说你说这个公众兴趣，即便是你说干我们屁事儿，对吧？但是我现在给你看看，你还要想不想看张柏芝生的孩子？ 我跟你说，你 不是咱们看见照片，文道，你看，你就没有，人家你看，你瞧，俩，你看后边的，好看吗？是可以看一下。你再看，咱们聚焦，再看单人的，哟呵，长得这是不知道是像老公还是像公公啊？哎呦，不是，我没有别的意思。不是，你看，哎，这就对不起，谢谢。这也是八卦媒体，我看了，你看，我就进我的脑子。八卦媒体说，哎，长得很像谢贤呢。我心里想，这什么意思、 啊？这个对谢霆锋家族、谢贤家族来说呢，一直是这个所谓八卦新闻啊，闹了好久了。像以前谢霆锋出来的时候，好几十年前了嘛，嗯、快三十年前哈。香港的八卦新闻也是一直在讨论像不像谢贤，假如不像谢贤像谁，而且那种八卦造谣啊造了好久一段时间，说不像我，根本不是不像我，当然不像我，说根本不是谢贤生了。后来这样、嗯、我们就看到嘛，谢霆锋跟谢贤几乎一模一样，越长越像、嗯、所以在他们我觉得也表现非常好，一家人就说我用事实来证明给你看嘛， 但是 到现在还在持续。 但是我就是也没有生活在像他们这种聚光灯下、嗯、我不知道是怎么个感受。那就是说你时时刻刻你都意识到你们全家人的这点私事儿、 嗯、 生个孩子抱个孩子那都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你人还能保持自然吗？ 我觉得挺惨的，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就偶尔看一些杂志什么，他们好像每年啊，因为他们家后来已经发展成给我的感觉就是也懂得主动配合了。 嗯、是， 对不对？我记得就以前谢贤跟狄波拉两夫妇啊，就每年过年的时候都会带着全家福。就霆锋跟他的妹妹谢婷婷是吧，就一起出来见媒体拍照，然后自己拍一些照片做贺卡送给大家，那是很主动的。那后来我又听说是当谢霆锋长大到了十多岁的时候很反感了，就不愿意再出来，不愿意再见人，觉得我好端那个我干嘛像动物园一样这么出来给人展览。所以你想想看，谢霆锋他是一个，他今天发生在这个 Quintus 身上的这种经历 就是他小时候自己走过的路，他等于就从小就是这么长大。我觉得他有一段时间他是非常不快乐非常辛苦的，看他自己的访问讲，所以你完全有理由相信他实在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又跟自己走回同样的一条路， 但是这就犹如轮回，是吧？怪不得这个网友给他们二，你说网友还给人起名，开头起的名叫 Focus， 我一看这不就是 Focus 吗？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佳慧博士不同意文道， 我因为我猜那种感觉啊，可能我是作为父亲啊，有时候有一种感觉是说，我年轻的时候对我父母亲所做的事情不太理解，或者说不太同意的某些经验哈，当时是很难过的。后来自己当了父亲之后，我就完全的想法不一样。原来那个情况根本没有我年轻时候想的那么严重。甚至我倒过来看，其实是我自己年轻反叛期青春期的过敏而已哈。经过我自己作为父亲对于我小孩这种经验这种互动之后，我反而倒过来会体会我父母亲有点和解的感觉。所以我们这样看哈，现在谢霆锋跟他太太把小孩主动带出来，甚至接受访问，甚至替他小孩安排了未来的路，就觉得说他以后我不反对他加入娱乐圈这样哈，我猜可能他是会感觉到过来看自己十七八岁十六七岁非常反感的那一段时间，其实因为他自己反叛而已，事情根本没有那么严重，没有那么负面，可能到过来了他还会跟他父亲啊谢贤还有跟他妈妈迪波拉道歉的，还会说对不起我当年太反叛了， 我现在了解了， 对，现在明白那种感觉，没什么大不了嘛，拍个照有什么大不了，更让全香港的人分享我们一家四个人一家四口过年的喜悦也很好啊。 不过我是觉得也有可能这么样子，就是现在很多公关手法都很流行这种做法，我觉得这也是个公关手法。就是说张柏芝跟谢霆锋两夫妇比如说主动的带孩子出来跟媒体见面，主动发放这些照片，我觉得这是一种讯息管理。就是说与其让你们一天到晚缠着我烦着我，狗仔队在我家对面租个房子拿这个长镜头拍的，不如我主动给了你们，那么就这样就够了吧，就有一些东西去给你们填充一下版面 也不够， 满足一下你们。 其实对你讲的非常对，但是我要说的是都没用的，他们要窥探你的隐私，管你是个什么态度。所以我有一次想，有个人呢、就很讨厌媒体对他的报道，说我应该做什么反应，我应该痛骂还是什么，我就给他举个例子，我就好比说你啊对着镜子生气了，而且这个镜子可能还是个哈哈镜，你说哪怕是你再聪明的人，你该做什么正确的反应呢？他就是这样啊，你骂他，他妈的，他说他妈的是吧，你说你们好，他说你们好，对他来说是那么样的毫无同情，他才不管。所以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啊，咱们就说对明星说起同情这有点干什么，可是我有时候觉得啊，明星其实就我所接触到的人来说啊，他并不是什么特异的人，跟我们普通人都差不多，你也别觉得他抗打击能力都特别强，那玩意儿这个穿鞋夹脚哪个人的脚他都知道疼，他就是说我认为你这个社会压力这么大的在人家身上，所以我现在常常不太相信什么人心里有杆秤有吗，什么公道自在人心有吗，如果有的话，我认为你对人家有些明星和公众人物的惩罚过分了。为什么？说到底就是人家婚姻家庭恋爱这点事儿嘛，对吗？就好比这个像我记得阿成还说过一个话嘛，就是生孩子，人家问这个阿成老师说你的孩子可爱吗，阿成老师来了一句说这个跟别人的孩子一样可爱，你看这是对的吗？就这样特别把人家这么弄出来，或者又接人家点什么那点丑事儿，讲老实话那是多大一点事儿，可是你给人家造成的骚扰，你给人家造成的打击，我说如果人心里有一杆秤的话，人犯多大罪受多大惩罚，你把这个惩罚是不是过分了？你比如说好像有些人，我就见有些评论，我就觉得这些人 比如说阿娇啊，这是看着呢，哎，你看他又复出了，怎么能让他复出呢？哎，他这事儿他以为过去了吗？又什么陈冠希都说他什么什么了，他怎么现在又出来活动了？哎呦，我觉得你杀人不过头点地啊，你要干嘛呀？人家没干怎就怎么了？就是说你断人家的生路吗？你断人家的财路吗？ 不过我觉得有一点啊，在中国这个八卦界啊是很特别的，就是你刚刚说到对付阿娇的这种狠劲啊，让我想起来就是比如说在香港，当然八卦界也很凶狠， 嗯， 但是我觉得我在大陆有时候遭遇到或者我看到那些的娱乐八卦记者，比如说他在访问人在评论人的时候，他给我的感觉跟香港的还是不一样。 哎， 那个感觉怎么不一样呢？就是他们比香港的记者更有一份正义感，就他更觉得比如说你明星啊，你阿娇干了这种事怎么还能复出呢？他好像有一种特别强的潜在，香港的娱乐记者比较就是要闹就是要玩，然后但是大陆呢，而且还有一种记者就觉得哦，你干嘛躲了起来，大家啊，你公开表面上是这样的人，我就是要揭你的另一面出来。 他有那么一种心思，你能感。我跟你说，现在这个媒体，反正包括咱们在内，是彻底不负责任，是吧？我就觉得那这真是没事挑成有事，有事挑成大事，大事挑成闹事。你甚至你就说，怪不得有个作家形容这个有个词儿叫"银媒"啊，这个银呢、啊，因为我那天看到啊。那天是他给一个里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就是里昂纳多一个演员，在好莱坞给狗仔队拍了这么一个照片啊。这个照片完全没问题，他一个人叼这个雪茄，跟他的几个男性朋友在一个酒吧喝酒。好，这个照片没什么意思的，但是你看他图片说明，他怎么往上扯？他今天这个迪卡普里奥，跟男性这个好友密约啊，没有像往常一样带同女伴儿，看来风流成性的他最近女朋友管得比较严呐、 对，我觉得说这个很难怪奇怪媒体啊，整个城市整个资本主义的现在消费文化的玩法就是这样嘛。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在香港你坐地铁经常看到这样的海报，是卖什么呢？冰淇淋啊，卖个冰淇淋，我小时候的卖冰淇淋的雪糕啊，冰棒的海报，都是一个很天真的小孩吃冰棒嘛。现在不是嘛，现在都是找个十五六岁十六七岁的美女，当然也是身体半裸露，然后拿着一根冰棒，好，然后张开嘴巴把冰棒放了一半进嘴巴里面哈，这种意淫的啊感觉。然后走过那个地铁啊，我很好玩，我除了看一眼那个海报以外，我还喜欢观察其他的人有没有看。我发现我每一次都看到每一个人都在看，不管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在看，都带着口水的看哈。整个社会就说把所有东西来意淫化嘛，所以哎，这个有一个好处。话说回来，当普遍呢到这种情况，我们也不要太低估读者的智慧啊，他看看就算了，他不会当真。得多大的丑闻，多大的谣言，有没有发现好像金融风暴一样，是那个循环周期越来越短，来了走了，来了走了。 但是大家也都在感叹最近淡出个鸟来，就在等一个更刺激的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始终觉得这个事情很悲哀啊，就是说你刚刚讲到公众利益跟公众兴趣的分别，哪些是跟公众利益有关的事情？比如说有一些官员，这几年我们偶尔都见到一些地方官员，在他的管制的期间，地方发生矿难，在他管制的期间，这个楼因为豆腐渣塌了，那大家应该向他问责，可是隔个半年一年，他在第二个地方又当官了，还升官了，这种情况我们都不能多说，也不能骂他，可是我们去骂阿娇你付出太无耻。我们讲了那么多年官员财产要申报，到现在都报不成，然后我们天天就盯着明星他开什么 事。是，其实我跟你说，这个经济学家毛于士先生他就讲过这么一个话，就是很多现在社会的压力砸在明星身上，对吧？可是呢，实际上他就讲啊，如果你真的仇富仇名的话，我要跟你说呀，相比之下明星挣的钱呢还是你看得着的，当然你可以说他名不符实， 但是比起那些个贪官污吏，比起那些个巧取豪夺的，他算什么呢？ 但那些记者们不敢碰或者不能碰， 对啊， 于是大家呢，所以变成今天的娱乐记者成了正义化身。 嗯， 他谴责起那些娱乐界明星挖他们的阴私的时候，就仿佛自己在干着一件替天行道的事情。 比如说明星生活作风监察局， 对， 专门替人家老婆监察有没有今天晚上跟老婆睡觉。 而官员呢，我们就不敢监察，也不敢碰。 我就说 对不对？ 没有，这悲哀能够成立，只有在一个前提下面，就是说两个有因果关系。我意思是说。因为我们不能去监察，在媒体监察高官，所以只能监察明星八卦哈。 嗯， 而我们把那种对于高官的不好的事情的愤怒放在八卦 上，转移到名人身上。 假如这个因果关系存在哈，才能成立这种。 所以我认为政府应该感谢明星，中国的明星啊，帮着政府。不是帮着整个社会吧，他承担了多少污泥浊水啊，你想想。 可是问题是我还没确定中间这种转移的因果关系存在哈。 嗯， 换言之说，就算今天整个媒体的空间自由是非常高的，非常大的，我们可以监察高官的不好的行为，同样有那个八卦的东西， 当然 一样 的一样的 一样来骂他们。我们看欧美世界， 所以我不认为这是一个转移，我认为这是一个我们像一个跛脚的鸭。 嗯， 我只剩这只脚，这个情况让我悲哀。 哎， 就是我们那边不能碰，全部都碰这边。 对， 它不一定是因果。 所以我就说 这个场面让人悲哀。 你要真是全盘西化的话，没错，西方有狗仔队，我们也有了，这是开放了。可是西方还有一些呢，人家的新闻监督你能比吗？他这个不一样。而且说起演艺人员啊，我也觉得是个特殊人群。我觉得这方面啊，我同意李敖的一个观点，他就说这演艺人员啊，对他们的政治标准、道德标准不必要求过高，他们就是那种戏如人生，人生如戏，是吧？甚至是他说今天帮这个站台，明天帮那个站台。 不，你刚刚那个话又让我想起来，我们老说一个段子嘛，就美国跟我们一样的地方在于，美国媒体能骂美国总统，我们也一样能骂美国总统。